变成打着补丁的破棉榻，地板中央镂空一块，放着锈蚀而冰冷的铁架子，上面吊着漆黑的锅，门被风微微地吹打摇曳，发出吱嘎的声音，夜幕便从门缝中塞了进来，一切归于昏暗寒冷，留下幼小的他惊恐地面对这一切。埃里克在梦中陷入了恐惧，忽然有一只奇特的闪着银白色金属光泽的手将门打开，周围被温暖的气流包裹着的一团白影走进破屋，微笑着轻轻俯身抹去他眼角的泪，驱散寒风，又用银白色的手臂将瘦弱的他抱起，为他裹上一件绿色的军用大衣，从摇摇欲坠漆黑空荡荡的破屋中离去。梦醒，原来只是不小心踹开了被子，而眼角却分明是湿润的。他望着悬窗外，深蓝的夜空中星光漫天，淡淡地映着自己银白色的长发，他不禁努力地去笑，却慢慢地哭出声来。 KDA 剥掉金属台的蒙皮后，就整夜地蹲着看，除了弄懂部分零件的功能外，仍一无所获。他觉得这样盲人摸象般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同时又不得不为贾帕沃克的创造力感到赞叹。以我所遇到的所有机器而言，从未有匹敌这种设计的，其紧密和复杂程度举世罕有。 凯文哥哥， 第二天一早，艾利克从机舱里梳洗完毕之后跳出来，从后面抱住了 KD 的脖子，笑呵呵地要骑上去。他专注的思绪被艾利克一下子打乱了。 今天我们下去探险吧， 他非常的兴奋。 你昨天不是发现一个全封闭的通道吗？ 不行，未知风险太多，我不能让你出事。 这样啊。 KDA 走回机舱，从驾驶室内拆下两枚话筒，又结合昨晚从谷底寻得的零件，不一会儿就组装出两台对讲机。我去探查那条通道，你拿着它待在机舱里，关好门，有什么情况就喊，我听到喊声就出来。 嗯，好吧。 KD 转身走向裂谷，一跃而下，走到昨天挖出的奇怪洞口前，将一个连着天线的小塑料盒放到了洞旁边，这样由地下到飞机的信号传输就有中转站了。准备完毕后，他右手握紧刀柄，通入热气流，纵身一跃，消失在圆洞内。圆洞四壁光滑整洁，仿佛激光加工过的镜子，将红光反射重叠，却一直未见汗痕，犹如一体成型。 KD 精神高度集中地观察着，希望发现横开的通道、楼梯、扶手或其他结构，然而始终是单调的金属壁，它的下落速度越发快起来。如此十多秒，几百米眨眼而过，空气摩擦的感觉越来越强。他伸出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将气流反冲，减缓落体速度，伴着减弱的红光继续查看，直至一分钟后，底下有平坦之物迎上来。到头了吗？他双脚踩在一样材质的地面仰望，洞口的光消失不见了，掏出对讲机，信号已微弱欲断，不能再前进了。KD 用指头敲了敲三米见方的地板，沉闷的响声是实心结构，四下望去也不见有横直的通道或门。他用刀锋切割墙壁和底部，断口之外无不是土壤和岩石，黑压压的密室无缝。造这种近3000米深的死胡同竖井，全部是一样的材料，真想象不出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这样庞大的工程必定有它的意义。贾帕沃克，你们在想些什么呢？ 由于担心埃里克那边的情况，一无所获的 KDA 当即决定先爬回地面。他将刀尖插入墙面，微微扭转，扩出个圆孔，然后脚蹬手抓，一路上边截边攀。掌握节奏之后， k 凯蒂攀爬的速度越来越快。噗的一声，刚爬不久，刀尖刺入的墙壁竟没有土石露出，让他瞬间惊觉。他将洞口扩大，左臂收紧，将身子提上，攀住边沿，借着红光将头探到了洞口，认真的观瞧。洞后是远处延伸出去的走廊，被红光照映出同样的金属光泽。这就像金字塔的秘密通道，事情越来越有趣了。对洞口继续扩容后，凯蒂一跃而入，如火炬般举着那红光刀四下观瞧。通道和方才的竖井是一样的材料与结构，顶高3米，不留心观察的话，几乎无法发现两者会接触的金属墙和通道壁有缝隙。这不是墙，是门。对讲机的信号因高度提升稍有增强，却又随着进入通道而缓缓地减弱。大地和金属对电磁波的阻隔始终是无法逾越的屏障。不能再往前走了。伴着红光突然消失，气体倒流自指向口，他忽然猛地冲通道深处吼出一句： 里面有人吗？ 声音被四壁挤压一路猛进，一直传到远处的漆黑的虚空之中，许久都未有回答。 KDA 回来了。 对面依旧是毫无回音的黑洞，他陷入一阵毫无办法进退两难的沉默。他转身走回竖井，继续一路的攀爬，缓缓而上。艾利克乖乖地守在飞机内没有出来，直到 KDA 拉开舱门，灰头土脸地坐在椅子上。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KDA 懊恼地摇摇头。 那我们接下来？ KDA 掏出对讲机放在了桌子上，下了飞机站在圆柱台旁盯着看。 只能先离开， 他指了指重量不小的家伙说。 先试着带走他。 哥哥，我们会飞不起来的。 他走到圆台一角，试着抬起圆台，刚离开地面他便放下，起身站在一旁。 以刚才的用力，结合杠杆原理，圆台直径 3.24 米，高 1.7 米，重42吨，平均密度是水的3000多倍，底部压强大概50千帕，以飞机的金属屈服强度怕是…… 他回到机内第三舱，蹲下查看地板，这里的空间不仅不能放下那个家伙，而且咚了一声，他食指垂直而下猛戳，立刻戳出一个凹坑。 以我右手的速度和力量，横截面积和冲击坑的深度，不行，地板的屈服强度不够，带不走，还是放回去吧，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 那就挖一个坑埋上。 艾利克跑过来说。 好吧，只好如此。 KDA 在谷底挖坑，将圆台连同盛放尸骨的铁盒置入填埋，又抱起一块巨石压牢，才起身离开。西伯利亚的夜幕苍穹，纯净透彻，银河纵贯天际，蓝白暗红三色如滴入水中的墨和弥散开的雾彼此穿插交织在一起。夜空寂静，焦木林在凝滞的空气中肃穆而立，仿佛一个个闭着双眼沉默不语的巨人，继续守护着这片大地。燃成的灰烬将化为最好的肥料，如果有净水的浇灌，鲜活的种子便会生根发芽，继续长出参天大树。这需要多少时日呢？至少是在天降之水变得不再酸浊之后。飞机在大地上缓缓地调转头尾，对准跑道启动。 KDA 在驾驶席上缓缓地向后拽动操纵杆，艾利克坐在副驾驶位，透过舷窗看机头缓缓地抬升离开地面，向漫天繁星中冲去。他们越飞越高，离故事初始之地越来越远。 下一站向南，燃料充足，艾利克，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涡扇发动机的隆隆声使机舱内略显嘈杂。艾利克揉了揉因气压变化而微微疼痛的耳朵，深呼吸一口气，离开驾驶室到中舱休息去了。 KDA 判断出大致的方向，将飞机转为自动驾驶模式，松开双手看着远方的夜空沉思。再过不久就要通过小林野的城市上空了，然后是空无一人的防空洞，萨缪尔等人不可能在这些地方等我们，雾谷的地形特征很明显，我们应该不会找错。何日才能回到西伯利亚呢？大家团聚之时，或许就是我要开始寻找身世答案之日吧。他伸出右手看了看发着银白色光泽的金属，致命阿尔法，这次只在原台的反馈信号中收获了这种材料名称。贾帕沃克教授们，你们用 K-Series 系统创造出一个地球上本不存在的东西。萨米尔这些日子处理章鱼组织，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他把这些薄膜一层层一大块一大块地分割清洗干净，经喷涂化学合成液简单的防腐，然后纷纷堆砌在修理铺的角落内。接踵而来的是没日没夜的用针线剪刀对如兽皮般坚韧的生物组织进行裁剪缝纫。萨米尔的双眼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劳动中迅速昏化，不到两天的功夫就穿不上线了。仲宇静静地看着，仍旧猜不出他要做什么，只是利用闲暇时间赶制出一台小型缝纫机。工作的进展速度大大的加快了，当第一个用章鱼薄膜缝制成的风囊完成时，终于恍然大悟。你这是要做气球吗？萨米尔微微点头，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劳动中迅速昏化，不到两天的功夫就穿不上线了。终于静静地看着，仍旧猜不出他要做什么，只是利用闲暇时间赶制出一台小型缝纫机。工作的进展速度大大的加快了，当第一个用章鱼薄膜缝制成的风囊完成时，终于恍然大悟。你这是要做气球吗？萨米尔微微点头，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劳动中迅速昏化，不到两天的功夫就穿不上线了。终于静静地看着，仍旧猜不出他要做什么，只是利用闲暇时间赶制出一台小型缝纫机。工作的进展速度大大的加快了，当第一个用章鱼薄膜缝制成的风囊完成时，终于恍然大悟。你这是要做气球吗？萨米尔微微点头。仓库二楼上的几间房干净整洁。一天深夜，萨米尔从小屋中披上大衣，蹑手蹑脚地出来，带上房门，在二楼的走廊式阳台上沉思，似乎有些事以至于失眠。他双手撑在水泥扶手上遥望，乌云横飘半遮月。吱嘎的一声，萨米尔回头一看，仲宇的房门也打开了，他如往常一样脸色冰而静。看来你一直以来还算顺利的计划，今天遇到了不小的难题。萨米尔转头看看他，叹了口气说，是的，没错。缺什么呀？仲宇从轮椅底下的口袋中掏出一个黑纸包裹的东西，递给了萨米尔。你要的电解水之星，充一次电大概能制造50立方米，没能量了记得找我换电池，不用了就还给我。萨米尔缓缓地拆开油纸包，里面露出一个灭火器瓶一样的东西。罐体分两段，下面储水，上面产生高压氢，运行起来略有噪音，你若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躲远点。好的。说吧，你在苦恼什么呀？仲宇把轮椅摇到扶手前，看着远处的天空，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然后尽数吐出，仿佛从体内一下子带走了无数烦恼。风，风，对，不知什么时候